第四十九届世界军人射击锦标赛，我国代表队24号乘飞机回国。我国运动员朴英基、金永福、杨雪一在世界军人射击锦标赛多项飞碟射击女子团体赛中刷新纪录，荣获冠军，获得了金牌。金贤雄获得了男子单人25米手枪射击比赛项目的铜牌。